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冬梅，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曾在国有建筑设计院工作11年。2004年成立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他自小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做事力求极致，做人真实豪迈而又诗意内省。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冬梅。在体制内工作了很多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还顺理成章地结了婚，生了儿子，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利。但是冬梅心里总觉得有缺憾。他去了一趟西藏，又和女友一起去了尼泊尔。这回他随身携带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巴西当代知名作家保罗·科埃略所写的《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书中描写了西班牙的牧羊少年圣地亚哥接连做了2个同样的梦，梦见在埃及金字塔附近藏着一批财宝。为了追寻梦想，他跨海来到非洲，穿越撒哈拉大沙漠，一路经历各种奇遇和艰险，终于见到了金字塔。虽然没有找到财宝，但是他却悟到了财宝真正所在的地方。 那本书给了我太多。第一，他在讲寻找生命的原精，去读懂玉石，去寻找生命的原精。然后他那里在讲，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你另一个开始。你还记得在那个擦玻璃店里，那个店主说，有些人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得到了救赎哈，有些人是因为持着梦想才能前行。在谈梦想，还有一件事推动了我。那一年我开始看赵传演唱会，我36岁了，我以前没看过演唱会。然后我记得那天我发烧，我跟我先生去的时候，所有人拿着荧光棒可以释放自己，我不可以。我在那坐得像呆若木鸡的一样，我还在很专业的挑剔赵传在手体，这个场所的这个灯光设计的不好，这个老男人穿了一个很难看的衣服，然后他怎么就蹦蹦跳跳的？我干嘛要到这儿来看他？但是当第二首歌就是《我终于失去了你》开始，我就会发现我的眼泪在流。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观众打出的一个横幅，说赵传给我们的不只是歌声。我记得在下半场有一首歌叫《沉默的羔羊》，他会跪在地上，然后那个灯光打从裤裆打出来，他是这个样子。他唱《我不是沉默的羔羊》，我会比他强。当太阳，明天的太阳再一次照到我脸上，我依然会散发光芒。这些东西的起源是因为3个月前我先生哼了一个月的一句话，叫做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一个月都是这一句。哎呀，我觉得这词好牛啊，怎么以前没听过，我就去查，他们说小小鸟里的。但是这句话我在学校听小小鸟的时候听不懂，我在这么多年后 那会儿没有生活的压力， 对，没有。我在那个时候忽然听懂了，哎呦，这句话好牛，为什么他们俩能比在一起，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然后我说，哎呦，这赵传这句牛啊，那我去听赵传吧，我把赵传拿出来，然后才去听演唱会。 那么所有的东西汇聚到这一个点上，我开始不要了我所有的东西，来寻找自己内心的感受， 还是很难做到的。 嗯， 放下已有的东西， 什么都 选择一个新的开始。 三个月期间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坐在家里头，我记得那时候我很烦躁，我说我要有一张办公桌现在想想好有趣。然后我第一个活儿是我去见那个当时一个公司华特的总经理， 嗯， 然后他问我的几句话我至今记得，第一个句话，你有什么？我说我有技术。他说技术，每一个技术人员都说自己有技术。他说你有市场吗？我说没有，我一个活儿都没有。他说没有市场你来干嘛？我们是商业合作。 等于你那会儿刚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 没有，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 那算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说我要去开始自己职业， 也没有一个， 我就去要活， 没有一个外壳，一个公司， 没有 什么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个体户。 个体户，我就跑到一个叫做华特的公司的总经理那儿要活。 嗯，哦， 人家就问我这三句话，说你要开个部，你自己弄活行，你有没有这些东西？我什么都没有，嗯，但是我执拗地跟他说了下面这句话，我说我知道当一个人决心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世界会带他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这就是那本书里的话，《 牧羊少年》里头的话。 对对对， 嗯， 我并没有说那是一个光辉的地方我说只是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就是这个力量。当时的肖总看了看我以后说，那你试试吧，就给了我一个投标，万柳那个会所的一个投标，也是春节前，那个所有的我认识的人都帮不了我，大家买了票回家都来不及，我一个人在家里做，大家完成。而初八的时候我回来汇报，他们说我已经中了而且当时是七个方案，北京院建设部院七个方案， 啊，你一个体户中了， 我一个体户中了 太牛了。 这个时候我就为了这句话，这是一个画出来的馅饼， 嗯， 就为了这句话我开始建我的机构。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那个时候我就在麦当劳里对图找朋友，那个做我玩命，只要我在活在，我做了一套非常棒的工程图，可是没有实现，然后也没有收到设计费，但是我的公司开始有，我就为了这个投标的这点钱，我组建了别处空间。然后别处空间是因为别人在骂我，就是我的认识的人说，你这样去市场上去走，你根本不可能生存，你生活在别处。我当时也想过好多名，什么究竟啊，什么舍本啊，什么都想过。那个舍是房子嘛，本质嘛，嗯，一听就要赔本，特别搞笑。然后这些都想过，但最后回到这件话，我就说，那别处空间就别处空间啊，这是第一个执拗。但第二个想法是，别处空间是分别处理，嗯，设计的本质不是批量生产，而是智慧的凝结，是量体裁衣，是因人施教，是因地制宜。所以每个案子我们开始了分别处理之路，所以叫别处空间，不是生活在别处饿死啊。对对， 你组建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嗯，别处空间的时候有多大了？ 36岁。 36岁， 对， 本命年，一个新的开始，嗯， 一个新的开始。我所有的人生好像在这个时候突然被打开。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有了自己的事务所，做事情非常的执着认真，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想法，慢慢慢慢的这个路就越走越宽。但是你还同时是一个母亲，就是工作上这么的卖力， 嗯， 听你讲的这么的投入， 忘了我 孩子怎么办， 嗯， 你母亲的角色怎么能够兼顾得到， 嗯， 而且我记得你刚才跟我说你先生问你最想要的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孩子的教育。 是的。 怎么协调？ 哎，这里有个 先叹气。 对对对，先叹气。期间有非常重的东西，在孩子今年已经17岁了， 嗯， 他的成绩非常好， 而且他现在在自己靠自己的能力申请去出国读书。我记得他出生后一年半在家看他的时候，我是个全职母亲，是不让孩子吭一声的那种母亲，把自己弄成陀螺，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做到极致的那种性格。 是的是的。可是到了这个2003年，就是我听赵传的这个时候，那个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这个时候我深刻地想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母亲很多都是成长后生了孩子以后活孩子的一辈子，然后这个孩子长大再活他们孩子的一辈子，那他们的一辈子呢在哪里？我要不要只活出我孩子的一辈子？这句话听着有点自私，我还是下了个决心，我觉得孩子有他的一辈子，他要成长，而我也要活出我的一辈子，是在这个心理基础上开始的。但是这个孩子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几件事，一个是小学毕业，有一封信，就妈妈给孩子的信。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自己用小肩膀担起了很多你自己的风雨，我其实在鼓励他，虽然很受大家照顾，但是我希望他担起他的风雨，是这么个过程。他上初中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看你要自己上学了，你上初中，因为国家给你开了个地铁，因为我们家正好是10号线，从这边下去，那个人大附中在那边上来，然后从此他就开始自己上下学，从不迟到。然后他3顿饭都在学校吃，他得自己管自己，这个心就从很小建立了。 其实这也是你暗中灌输给他的一些东西，一个对他自己成长好，另外一个也有一点点小私心，方便你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当然当然，我觉得特别就是想说的一件事儿是，当你真的让他去做的时候，他真的能很多出乎你意料的能干。 他能理解你吗？说妈妈这么忙也没有太多时间管我。 他在99%的时间都在理解我，而且特别要强的努力，自己努力着。他的功课我不会，然后我们特别早就说你那奥数啊数学什么的啊，我都不会，弄不了，都得你弄。这个意识的建立更重要，所有的未来和他所寄望的向上都要靠自己，这个意识是非常重要。 所以就很容易把这个摆平了吗？就是家庭的照顾和你自己的事业之间的时间精力上面的冲突 摆得不平， 你能摆平吗？孩子这么自立。 我觉得我的家人均在以异常强大的自我照顾的力量在帮助我，我觉得这点是我内心会非常歉疚的，就是寻常的温暖我做的太少了。不管是对老人还是对孩子，我觉得就是生命的际遇，你需要感激你遇上了这样的家人。我父亲当了32年人民代表，在人代会那跟人谈着谈着话说，不行，我中午要回去给我闺女做饭。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带着对家人的感激和愧疚，冬梅全力以赴地要做一个成功的建筑设计公司。什么是成功的公司？冬梅有自己的理解。 我形容一下我的工作，非常有意思，就是大家都做建筑师，大家都创作，大家都工作哈。我的工作更像旅行。我的公司做了10年，我这个公司做的不是个公司，是个小队伍去旅行。为什么这么说？你想，做公司的目标是做大做强，而我们是做成了一个随缘相遇，随缘感激。我因为这个我们的项目的世界慢慢打开，人事儿技术，然后前方进步探索，所以这样一个公司在研究的路上能够这样随缘相遇，我要感谢我所有的机遇，我遇到的所有的人， 包括前不久的那场疾病吗？ 是的。 2012年11月的一天，冬梅在工作中大出血，送到医院一查是癌症。这场疾病也让她对人生产生了新的思考。 我的朋友问我，你得了癌症什么感觉？我说，哎呦，我不得癌症谁得癌症？ 我的朋友说，所有的人都说是为什么是我得了癌症，然后说你怎么说的是我不得癌症，谁得癌症？ 你永远跟别人不一样。 不是胃不一样，他说这想法是因为在癌症之前的这一年我承受的巨大压力 啊。 这个压力不仅来源于工作的节奏，这个市场当你做得有点好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对你的寄望也不一样，人家就要很好的项目。我们这个职业最大的是每一个案子都是挑战，你做的时候不知道你创作出什么来，那么这个创作压力就很大。第二呢，是当这个公司进入了某一种被强烈寄望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身心俱疲，在这种状态下，而且驾驭的宽度太宽了。我那时候从策划规划一直驾驭到就是那个项目从最头上到建筑建设到景观处理到这个下面的可持续的系统整合再到装饰工程，我们这么去驾着几个案子的时候确实过劳了。那么这个时候生病在我看就嘿嘿一乐，就是自己都知道自己要垮下来，然后只是有侥幸心理。这个侥幸心理我跟朋友说源于两个心理，第一个心理你就往前冲，你一路前行，然后你觉得很多很多路你都走过了，你看到了目标，你看到了那个好像很近了的高处，就还差一里路，然后你已经就是身心俱疲了，没劲儿冲到那一里路了，但是你还侥幸就一里路了，我上吧，是这个感觉。然后同时呢，你觉得是要这样大的负荷是要出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你觉得也许你脑袋上有个云彩可以逃过去，是这两个心里顶着那么干，然后这是完全不对的。所以这个啪一爆了说是得了癌症，好开心，那个说 好开心，居然 咋回事儿？咋回事儿？就是上帝给说果然爆了，是这个状态。好开心是一方面，同时那个心理的阴影也会在。 知道自己得癌症的时候，当时那个心理也是很矛盾，但是我看你现在又生龙活虎的，只不过是中间隔了两三个月的事儿吗？ 嗯， 很快的做了手术然后康复，现在还在康复当中， 我 又开始工作。 我会深刻的意识到上帝让我歇，让我去冷静下来思考这路怎么走。我们以为自己在承担的那个责任心当中是忘了自己的，没有关注过自己内在的危机和身体的状况。其实路上你已经不断地警告自己，但是就觉得自己有云才能过，不断地有这个思考和声音告诉我自修。那个时候我会想，这个济世与自修如果是人生两个最重的命题，那么他们俩什么关系？自修是人一生都需要努力的那个题，而没有人济世，我们何以自修？所以当时就想，那我们能做一点事儿的时候尽量去做一点事儿。那么当自己病了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们自修的不够好，要重新内省去观察自己，是这个态度。在那个时间我还想癌症，我觉得人类对这样一个病就要切这个切那个，属于还是没有研究到位然后比较惧怕和无能，它就是人的过程的一部分。我想我过了可能就没事儿了我的那个自娱自乐心理就上来了然后很坦荡的去做这件事情。我希望癌症也是一扇门，这个领域我没有看过，它有好大一个世界，他也很多人伴癌生存，他们的内心也那么丰富。我想啊，那我就去看看这个世界吧。然后我进医院的时候就是带着这个心理去看的。然后还有我的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就算最轻的，你才是很早就发现了，你那个去住肿瘤科的时候你应该带给他们阳光和积极，你这么点事儿就消沉好像不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你在这难过好像不靠谱，我是难过了两下的啊。然后他说我们以为你是一脚油门就踩到坟里去了的人 你的朋友也很强大 啊。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想，原来对我的寄望是如此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如此歌唱着向前呢？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很快调整。 对，特别快，特别快，差不多前后也就一周的时间，然后就去做，然后非常非常顺利的做完、 手术做完了， 手术做完。我三天的时候所有的水都没有了、一天半的时候我的一系列生理机能就回来了。护士看见我都奇怪，在这个医院里就是最健康的一个人，别占床位了。所以三天就跟我说明天你走。我认为当你是这个状态的时候，可能癌症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冬梅1967年生于北京，在学校大院长大。1989年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之后，曾经在北京某国有建筑设计院工作11年，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客座教授。2004年成立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他自小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做事必求极致，做人真实豪迈而又诗意内省。生于60年代系列访谈，正在和您对话的是通过建筑找寻自我的个性女建筑师冬梅。这场疾病还是让你的心态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让我深刻的体会春去秋来，在人生的47岁的时候，从一个春去秋来的心境去努力的看冬去春来。我本来觉得我的名字是起坏了，我得癌症的时候我就想我这名字起坏了，冬梅冬梅多些严寒吧，那护士都乐。而今天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多好啊，就是冬去春来。而且我发现现代人之间即使是朋友之间都很远，大家见面都不容易，每个人都多忙的。当我病了，我在微信上发出几行字托我进人生确确之秋的时候，我那么多的朋友在微信上鼓励我，我似乎觉得这些我一路走来的曾经有过的温暖都瞬间回到了我的身边守望我。我那儿的公司的年轻人送我一个蛋糕，过年的时候写着阳光总在风雨后，他们想鼓励我。然后特别逗的时候，就点的时候那个牌子就三块牌子就掉了一块，就趴下了，他们要翻起来，我突然说别翻，因为盖下去的是风雨后， 就变成阳光总在，连风雨都没有了。 就是，他是确实阳光总在，我当时好感动，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个态度嘛，是个从哪个角度去看嘛。我想想一路走来很多个片段，我们可以活在当下的话，那么如果得了这样的病，我们从现在开始珍惜活在每个当下去，也许能好起来。我喜欢那个刀郎那首歌，那个爱是你我，那最后一句还是觉得幸福更多。生活给了我苦痛折磨，但是我们最根上的那个东西还是会说幸福更多。 好了，听众朋友，冬梅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